喂，徐少华，律政司话个夺字好暴力噶、哦。 哇，咁我哋夺加上命，咪仲暴力，随时拉得噶咯喎。 但系讲暴力，你救呢个政府暴力？ 纳税人嘅血汗金钱就系俾大白象嘅工程超支夺去啦。 一人一票选出嚟嘅议员，个议席又俾佢暴力夺去。 我哋香港人连尊严都俾佢夺去啊！ 咁而家究竟边个夺边个命啊？ 逢星期二晚八点钟，夺命捞松， 重夺香港。 离地新闻逢星期四晚八点，同你忧国忧民。 好，第二节嘅离地新闻，大家好，我系 Titus， 系阿 Nick 萧萧振华，各位好， 系。我又窒咗你啫，阴公啊真系。好啦。我哋嚟到第二節嘅時候咧，我哋由加拿大本土嘅移民咧，就去到加拿大同沙地阿拉伯嘅關係。 加沙 啊，加沙關係 ，OK。因為點解咧？嚇，因為其實咧，我哋呢個禮拜咧，加拿大同沙地阿拉伯就認真波濤洶湧啦，直頭係多聞嚟咗另外一邊嘅 news cycle。因為點解咧？就係話咧，其實咧，事源咧就係講 breaking news 啦。我哋呢今日咧，沙地阿拉伯咧。做了三樣嘢，佢出售加國嘅股權資產，總共有1000億元，佔當地主權基金好少份額嘅啫。咁啊，加拿大自沙地入口係20億，出口係14億，石油入口係1.5%，大部分去加東，即係我哋呢邊噶。美國就攞入口石油咧就53%咁多嘅。咁所以雖然好似數字唔係好大，但石油嗰 part 好重要。OK， 咁啊，跟住又唔會再買加拿大嘅大小麥產品啦。咁啊，佢個聲明係咁講嘅 ，As of Tuesday, August 7, 2018, Saudi Grain Organization SAGO can no longer accept milling wheat or feed barley cargoes of Canadian origin to be supplied。2017年嘅銷售額咧，小麥咧就66,000噸，略少過前年；大麥咧就132,000噸，就去年嘅一倍，就前年嘅一倍。咁啊，航機下星期起就唔再飛加國，因為佢哋得兩條航線嘅啫，其實都係一條飛利亞德，一條飛吉達，兩個大城市。咁啊，早前就要求加拿大嘅20,000名留學生回國，即係唔再公費支持留學生啦，叫你快啲走。 係啊，有好多係都係行醫嘅，走嚟即係 學醫生 嚇。咁喺一個月之內要翻去自己本國。 係啦，咁啊事完咩事咧？星期五咧，本國外交部有個 Twitter 佢話。Chrysler Phelan 咁講，佢話 Canada is gravely concerned about additional arrests of civil society and women's rights activists in Saudi Arabia, including Salma Badawi. We urge the Saudi authorities to immediately release them and all other peaceful human rights activists. Salma Badawi 係咪嗰個女性？佢係 Evergy 話可以女人揸車， 揸車冇錯啦。其實沙地都啱啱容許女人揸車啦，嚇咁，但係之前就拘捕咗27個嘅女權分子，咁當中咧就係好多都係就係 Evergy 嗰個女人可以揸車呢樣嘢嘅咁嘅樣。咁啊，沙地即刻發大脾氣。咁就即刻就趕24小時叫加拿大駐當地嘅大使啊離境，跟住召回佢哋駐響加拿大嘅大使，咁啊跟住就嚟一大堆呢啲咁嘅嘢啦，就 係呢個沙地阿拉伯嘅新王子好似話好開放喎，點解突然間有啲咁嘅動作咧？ 我諗其實佢嘅開放係咩嘢咧？就係、是、as long as 你唔好得罪我。你不得罪我，我俾你，你咪做咯。 即係都係有脾氣嘅， 嚇，好有脾氣嘅喺度，係啦。咁啊，咁啊， 喂，佢做嘢都好快嘅喎， 係好快。其實上個禮拜五到而家已經成堆嘢發生咗啦，基本上就係、是，係咪？咁啊，我諗嘅就係、是，其實呢個 MBS 咧個決斷力其實係好快咁啊，以至沙地都相當之強大。咁以至咧嗱，我哋 post 呢段新聞嘅時候咧，即刻就有人話：，唉，做人處事要知自己幾多斤兩啊嘛，否則只會攞假嚟釣，話我哋總靚，我諗係。 其實有咩躲攞假嚟釣啫？嚇，其實我覺得如果係我哋係即係 believe 呢樣嘢係唔啱嘅，我哋出聲 是絕對是沒有問題的、 啊、 即如果他是要洗橫手的，我覺得是應該呢，就即我們說主席不怕刑，有什麼問題而已，說啊，你通常譬如在街上見到一些不合理的東西，我有時候都會出聲的、 啊、 未出聲之前都預了後果的，是不是？咁如果佢發爛渣嘅，咁都冇辦法啦，係嘛？咁你覺得好似我哋好似意氣用事咁樣，但係當正係即係如果你係一個國家嘅民族，係 believe 呢個 value， 有陣時講句嘢嘅，佢如果要係咁做嘅，我亦都係即係欣然接受。我覺得就咁，當然咧就即係你講緊沙地阿拉伯呢度咧，其實咧就係、是、大家都知道佢嘅情況係點樣。其實簡單講，雖然話幾開放，都係。有啲專制， 都係極度保守嘅。老實講句，因為 極度保守，我就覺得專制添。 專制添啦，出嚟。因為其實係係咯，因為沙地阿拉伯基本上係一個二重權力嚟嘅，基本上 係啊係啊係。 因為沙地嘅皇室同埋沙地嘅宗教派別 ，which 就係瓦哈比神，佢兩者互相幫助，二為一體。 瓦哈比神係比較上即係極端啲嘅。 係啦，即係女人要蒙頭紗啊，先至出得街啊，冇乜權利啊，純粹係男人嘅財產、 啊。四個老婆啊， 係啦，嗰類嘢嘅。咁然之後，嗱，沙地嘅皇室就扶植佢哋 as 一個kind of a 國教係。是操控民眾思想，瓦哈比神亦都因為呢一個宗教，皇室得到佢嘅政治特權，咁大家互為表裏，互相幫助咧，咁其實就造就咗今日嘅沙地阿拉伯嘅。 咁所以即係佢咧比較一個強勢啲嘅政治， 係啦， 有啲咩阻力嘅佢會即係義不容辭嚟反抗噶， 係啦。 咁但係其實咧就即係有沙地阿拉伯有啲幾有趣嘅嘢噶嚇，咁啊就今日即係我老婆同我傾偈，突然間講咗一樣好特別嘅嘢， 係 佢點解去到沙地阿拉伯啊？你見到好多人咧就係即係嗰啲警察啊，好多法拉利啊、Porsche啊啲咁嘅樣，點解啊？ 點解？ 其實咧，好多人咧就因為咧就即係喺可能喺沙地阿拉伯好有錢嘅人咧，就係、是、因為某種原因就要避咗啲即係俾官員捉啊諸如此類， 本身都揸法拉利， 佢哋就走佬。咁所以走佬咧，所有啲法拉利啊、寶馬、奔馳啊嗰啲，全部咧就抌曬喺機場，然之後走佬嘅。咁所以咧，即係警察咧，經常咧就係執到呢啲咁嘅車嘅。咁所以咧，所有嗰啲名貴跑車，其實就係啲人走佬之後嗰啲車啊。 OK。 咁呢個第一樣嘢嘅笑話。但係其實咧，就啱啱即係我講啊，喂沙特，即係其實即係佢一日之內咧100億撤走。 嗯哼。 影響是真的影響資金的，即 係冇錯， 就影響不到個大市，因為大市加拿大的大市即係 今日升了少少嘅，升咗28點， $100 billion係即係有啲影響，但係即係唔會話即係令到佢冧市嗰啲啦嚇。咁 但係睇得出㗎，因為CIBC 嘅經濟師佢嘅分析就係話，我哋睇到10:30忽然間有人買嘢， 係啊係啊係啊， 有人買嘢， 噓噓聲㗎嚇， 噓噓聲，加元又俾人拋售。10:30是 right on time。 但加指有冇跌啊？ 跌咗啲咁多。 跌緊啲，咁即係 OK 啦嚇。 但係唔係好多啦，講真。 即係有少少虛火啦， 虛火啦。 咁但係就即係加拿大同埋即係沙地咧，嗰個經濟貿易唔係好多，講緊係$4 billion係咪？而我在銀行做的，咁加仲未咧，就沙地阿拉伯紙仲未係 embargo 我仲未聽到，可能佢做咗都未定，但通常因為我係做 payment 嗰邊，應該會收到消息，但係今日好似冇講過呢樣嘢，咁聽日可能翻問下嚇，但係即係可能做咗我都唔知嚇，咁但係咧。 點知佢聽日突然間又有新行動啊？Who knows 啊？但其實即係你睇到沙地阿拉伯咧，就即係好多時咧，就即係好多人揣測，甚至乎奧沙馬賓拉登都係沙地阿拉伯，即係 其實係有錢嘅家族嚟嘅，賓拉登。 嚇！咁即係其實佢亦都有，即係我哋冇事實證明啦。咁但係其實一樣嘢，我哋傾開，喂，沙地阿拉伯係一個點樣個國家咧？即係唔好話講即係睇個 GDP 唔係好多嘅啫喎，即係加拿大嘅三分一到嘅，係大約680多個 billion 嚇， 一個唔細嘅數目。咁但係我睇到佢喺抌喺 military 嗰度咧，啱啱先睇到個數據，好犀利嘅喎。係啊，咁佢全世界咧講緊咧就係18,000億到啦，咁就係抌落呢個 defence 嗰度 military 嗰度，美國最多啦。美國咧就係6,100億 ，OK， 咁啊即係 其實相等於好似沙地阿拉伯個 GDP 咁樣啊。咁然之後第二咧，中國啊，我哋即係啊，中華民族啊，都係排名第二喎，係2228個，即係28億啊， okay. 即係228個 billion 啦。 OK， 咁排行第二，第三啊沙特，差唔多700億。 OK， 一年喎，講緊每年喎。經費唔少喎，大佬嚇。咁我睇唔到，原來中國都好犀利啊！佢300萬兵嘅啫喎，哇！抌咁多錢嚇，喂，可能誒，即係中國人去投軍啲嗰個人工都唔錯 喎。OK， 咁但係佢一個國家，佢係即係用緊即係擺喺 military 嗰度咧，就係用咁多錢，咁所以突然間咧 ，John 麥基以前咧就係即係聯邦。 Peter McKay 聯邦保守黨嘅黨魁，咁然之後將個黨咧整合咗之後咧，加埋 reform 咧，咁啊哈巴做咗黨領，係咪？ 係啊係啊， 咁就哈巴結果就接任咗即係上兩屆嘅總理啦，係咪 ？OK， 咁加就儲到啦。阿 Peter McKay 其實喺保守黨又有政治勢力㗎，係。咁所以其實好多大型嘅基建咧，大型嘅 government 嘅 deal 咧。就係呼佢即係安插到嘅，去曬 Nova Scotia 嘅。 O K， 譬如即係一番翻新嘅所有 coast 嗰啲航空嗰啲冇，即係加拿大嗰啲戰艦咧，全部翻新啊，同埋即係起新嘅全部去曬 Nova Scotia 嘅。 O K， 咁所以佢喺 military 嗰邊咧，就係即係有啲影響力啊。 O K， 尤其是啲 manufacturer， 加拿大嘅 manufacturer。 O K， 我唔 sure 即係我哋同阿拉伯賣緊嗰啲軍火。military 嗰啲 equipment 係咪呼嗰邊嚟？佢今日 唔係，其實上次 點解我要提佢咧？ 嚇 ，Peter McKay 今日出嚟講啊嘛，話加拿大必須要快快速速馬上搞掂呢單嘢。 OK， 你諗下，突然間一個唔即係同政治已經係脱咗鈎嘅啦，因為佢係扎扎地。 佢而家好單純地做一個 商人， 上個律師。 咁突然 佢個嚟自伊朗嘅老婆 嚇，突然間出聲喎嚇咁所以即係其實咧，就即係其實加拿大係現時有軍火交易， 即係沙地 同沙地嚇，咁所以可能影響佢嗰邊啲選，即係嗰啲人嗰啲 business， 咁所以佢走出嚟講開聲 嚇。其實 John Blair 即係前即係保守黨年代嘅外交部長都話，都今日都出嚟講。今日佢話做乜講到咁硬啫？即係頭先嗰位仁兄咁講，做乜講到咁硬啫？嚇！我哋啲 business， 我咁樣其實係 wound 緊我哋嘅 business。佢都係咁講。 係啊係啊係啊！我諗呢個咩沙地拉伯王子同可能有啲交情㗎。喂，打個電話，喂，李家總理咁搞喎，你幫我搞掂佢 即係點知 ？OK， 我整架法拉利俾你。 嗱，當然啦，其實咧，沙地阿拉伯咧，我哋講翻啲正常少嘅嘢，其實。沙地阿拉伯自己本身，即係我哋頭先講個瓦哈比神嘅教士同埋嗰個皇室之間2122嘅權力關係，咁所以其實沙地阿拉伯響中東嗰個嘅勢力唔係細，再加上其實中東而家 involve 緊一個嘅冷戰嚇，同伊朗 ，which is 亦都係沙地係遜尼派啦，伊朗係什葉派啦，即係基本上係伊斯蘭教兩大教派嘅爭鬥，以兩大國家嘅陣營去搞呢樣嘢。喺也門、喺敍利亞都有好多嘅 involvement。然之後，美國嘅 Donald Trump 又出手係幫沙地阿拉伯，於是亦都係又話要 scrap 咗伊朗嘅核協議等等之類嚇，即基本上係基本上 喺執 係喺基本上幫沙地搖旗吶喊鎮壓伊朗咁樣嗰只 係 啦，同埋佢仲要令到沙地即係而家有實權嘅皇太子即係穆罕默德賓沙文，我哋簡稱 MBS 咧，佢咧喺年初有個訪問咧，直頭就話以色列係有。擁有在中東有擁有土地的權利，在中東是有生存權的。這件事在以前的回教世界，任何回教政權都不會， 他跟Donald Trump說的事， 是不會這樣說的。 是啊，是啊，okay？ 你說這件事我就覺得， 即是頭圖報你的，你明白嗎？ 喂，那這件事你不是想說Donald Trump 是，即是他在幫Donald Trump 跟我們，跟這個加拿大對峙？ 雙立上 influence 我哋對呢個 NATF 嘅 NAFTA 唔出奇㗎呢樣嘢。嗱，其實你睇到呢啲咁嘅蛛絲馬跡，當然啦，呢啲係靠估嘅啫。但係咧，其實我哋睇翻之前另一單類似嘅事件，沙地阿拉伯舊年咧就聯同六個國家一齊封鎖卡塔爾。 卡塔爾係 啦，因為卡塔爾在中東入面是有少少壞孩子的角色嘅，即係雖然都係屬於順尼派，但是咧佢同伊朗咧 比較上接近啲， 咁啊亦都喺好多地方同伊朗咧有生意來往。which is 沙地唔會嘅呢樣嘢，咁啊佢又有一個電視台叫 Al Jazeera 啦 ，Al Jazeera 係啦， 係啦，咁啊有好多時候 question 沙地阿拉伯嘅政策啊咁之類嚇，你唔好理佢嘅新聞是否持平啦，但係好明顯都有少少為國家服務啦。 但係佢係中東嘅 CNN 嚟噶嘛嚇， 啊，但係呢個中東嘅 CNN 嘅最大股東咧係卡塔爾嘅皇太子喎。 哦 ，OK， 又係太子對太子啊， 係啊，太子對太子啊咁樣，咁所以你睇到就係話。於是呢沙地就圍堵呢個卡塔爾。美國的立場當時很得意喎，最初 Donald Trump 咧就話同沙地同一口徑，話你支持恐怖分子，又話幫呢個伊朗講好説話咁呢樣嘢，所以沙地罰你係抵死嘅，OK， 即係咁樣樣。然之後咧啊， 同聲同氣啦，係 啦，跟住突然間唔出聲喎。過冇幾耐之後，佢又話唔出聲啦。有點解咧？因為原來咧，卡塔爾嘅主權基金最初唔肯投資 Jared Kushner 嗰個第五大道666號嘅嗰個嘅物業。 OK， 係啦， 呢個係咩嚟㗎？我都唔記得咗。 其實係一等好高嘅 building， 咁佢係 own 呢等 building。咁但係咧有少少，即係其實基本上係啲放租嗰啲咁嘅嘢嚟嘅。 OK OK。 但係有少少蝕錢，咁於是需要呢一個嘅投資。 係。 咁啊，佢啊。不同的人傾過投資咁樣之類， 純粹係投資嘅關係。 係啦，咁啊，最初主權基金唔肯俾卡塔爾嘅主權基金，嚇咁於是Donald Trump 大大聲鬧卡塔爾，仲要講埋啲嘢同沙地一模一樣嘅。 係 咁，然之後隔咗冇幾耐之後，突然間唔出聲，因為點解咧？卡塔爾主權基金改變主意， 嚇 投資啦， 嚇 投資咗啦 Kushner 嗰個 老闆啦 ，OK， 係啦，咁於是咧。大家都看到就話，你會看到其實就係 Donald Trump 好多時候係用個商業利益去逼對方就範。 Jared Kushner 同 Donald Trump 有乜關係 ？Jared Kushner 嘅個老婆係叫 Ivanka Trump。 OK， 咁明啦， 係 Donald Trump 嘅長女，最大個女。 咁女婿啊？ 咁你明啦 ，OK？ 咁你明啦 ，OK？ 咁即係你會看到呢樣嘢啦。咁然之後咧，你會發現其實我哋冇幾耐之前，我上個禮拜先講完啦，嚇Donald Trump 放生中興 ，OK， 即係原本話中興七年美國嘅晶片公司唔可以買晶片俾中興七年禁令，跟住佢話：哎呀，我驚中國嘅會失業啊，咁啊，跟住商務部就放生啦，就話啊個禁令取消咗，跟住嚇 咁你 Donald Trump 喺印尼。的一個六星級酒店兼高爾夫球的一個的發展項目，得到中國國營公司5億元的投資，還被列入一帶一路 的投資項目入面。 喂，咁其實啊 ，Donald Trump 係咪做緊佢自己生意嘅？ 官商勾結咯，我覺得啲嘅就係而家個問題，仲要係官又係佢，商又係佢， 佢唔止收靚添喎。 係啊， 即係睇即係沙地阿拉伯王子打好關係。實有生意做㗎， 係啦。 就算落咗台，一定有計傾啊。 係啊，於是個問題，你要知道 MBS 又係嘅 ，MBS 你要知道 Jared Kushner 咧，舊年十月無端白事就走去沙特阿拉伯，就同MBS 傾咗兩個晚上，仲要通頂嗰只，係咪？咁所以你會睇到。哇！咩事呢？即係其實 會呢壇嘢會唔會啊 ？Donald Trump 打個電話俾沙地阿拉伯王子呢個咩 B 誒 Mohammed BBS 變沙文 Mohammed 變沙文唔係 BS， 簡單啲啊 ！OK， 我又唔想我變諗下變奧巴馬好心啊，變 Biden 咁樣，咁啊 Mohammed BS 啊 ，Mohammed 變沙文 ，OK， 佢會唔會打個電話？喂，即係話睇下杜魯多唔順眼。啊！成日就話即係 feminine， 搞到我即係嗰啲國民啊，成日係搞震係咪？ 啊！ 你同我教訓下佢，會唔會咁樣咧嚇？ 嗱，呢個可能性唔係冇嚇，我其實係 lead 緊佢呢個可能性，但係呢個可能性嗱， 當然啦，講真，我又未聽阿 MBS 親自咁講話，我哋要教訓加拿大，即係我冇聽過呢樣嘢啦。 但係 但係瓜田李下之言就， 但係你睇到呢啲生意人講嘢方式咧，好明顯係嘛？即係把嗰只喂，姐，我同你飲酒咁耐，姐咁樣搞我。喂，同我搞掂佢，絕對有可能啦。 係有機會嘅，真係。 我哋喺飲開兩打啤酒，我哋都會咁樣講嘢啦，係嘛？ 不過佢哋唔飲酒啊，會交同唔飲酒啊，排到位。飲開兩打蘋果汁啦，可能。 蘋果係咪蘋果汁啊？ 可能係啩。 佢話俾你聽唔飲啊，會真 係。咁呢樣嘢好難講，因為沙地好都據講啦 ，OK， 都有一啲走私酒類飲品嘅一啲嘅前科嘅。咁啊，邊啲人飲酒咧？我哋估下啦 ，OK， 係啦。 咁啊，咁講翻呢度先啦。 咁啊，基本上嚇呢啲就係一啲嘅可能性。我覺得就有機會咧，就係話沙地會唔會其實就係做 美國嘅做長興 白手套？因為其實你要知道 ，Donald Trump 最唔中意就搞一齊嘅貿易協議噶嘛 ，NAFTA 要加美墨三國噶嘛。我中意淨係同加拿大啊。 同埋你好， 但加拿大死都要攣埋墨西哥啊！ 但係你覺唔覺得咧？其實即係加拿大嘅國民咧，同美國啲國民咧係一脈相連噶嘛？即係我哋即係呢邊咧嘅 progressive 嗰啲會支持 democrat， and vice versa 噶嘛？大家影響噶嘛？咁所以其實話我哋 white north 咧嗰啲人咧係其實影響即係美國又影響我哋個政治嘅立場係咪？ 係冇錯。 咁所以如果你有一個阻力嚇。有個阻力是要用一些技術咧擊到咧，咁你要做少少大包圍。咁我睇到 Donald Trump 嘅做法，喺 July 嗰陣時咧 ，July 1st 嗰陣時咧，邀請咗我哋前任嘅總理 哈珀 走咗落去啊嚇。 係啊。 咁加你開始咧見到咧 ，Andrew Scheer 嘅現時個 conservative 嘅領袖咧就唔出聲嘅。但其他嗰啲譬如 Peter McKay 啊、John Blair 啊嗰啲走出嚟講嘢。其實加佢係唔係咧？ 即係揾啲前任嚟代佢出聲咁。 咁然之後咧，就用 Trump 個 effect 話：喂，如果我哋保守黨出嚟 ，Trump 係全力支持㗎嚇。咁係咪會 跟住就奪？跟住就下屆大選就奪權啦，成功。 係啦，咁然之後用啲咁嘅方式，其實我而家做緊呢個陰謀論嘅，就但係我就唔係 靠估啦，我就唔係諗 你即係講嘅，即係沙地啊點樣，即係對我，即係我其實我諗緊咧，佢哋已經係通緊氣啦。可能 Andrew Scheer 都唔使點做嘢，成班人走出嚟，嗱 Donald Trump 撐我哋㗎，咁但係咧就 provide 可能有個 deal， 你哋上高啲人咧要幫我 make sure 咧中期大選嗰陣時咧，我哋有啲比較上有影響力嘅言論咧喺加拿大嗰度出嚟，令到民眾咧就依向咗我哋嘅 Donald Trump 嗰邊，佢係咪做緊呢啲嘢？ 我唔排除喎，老實講。 嚇！即係你覺得我雖然我諗多咗可能，但 係 其實 真係唔排除。但係當然啦，呢啲都只不過係一啲嘅speculation 啦。 但係你諗下 social media 梗係好 influence 好勁，我哋加拿大嘅嘢，美國隨時即時收到，美國收到嘅嘢，我哋即時都收到噶嘛。 係啦，即係你嘅意思就可能係美國喺度干涉緊加拿大內政啦。 Exactly， 我兜個大圈啊！啊，呢個揣測嘅又冇 揣測 喺個 court 嗰度 allegation 嚟嘅咋，即係喺個 court 未 prove 到㗎。 OK， 咁我哋都仍然要進一步睇情況先知個結果係點樣。好啦，咁啊呢一節嘅時間差唔多啦，最後咧我哋有啲 after thought 喎。好就嚟我哋嘅節目結束之前咧，我哋稍微去委內瑞拉嘅 ，by the way， 咁啊委內瑞拉咧上個星期六咧發生咗一單好離奇嘅事情，咁啊兩個鐘咧就響一個星期六嚟嘅，咁啊有一個委內瑞拉嘅國民警衛隊話成立81周年慶典咁樣 嚇， 個總統馬杜羅走出嚟講嘢。咁啊！突然間有兩個鐘喺佢前面飛嚟飛去，咁其 咩鐘啊？即係無人駕駛飛機。 無人機。 咁啊，駕駛飛機。 係啦，其中一個咧就喺佢面前爆炸，咁啊嚇親佢啦，跟住啲人就擁埋佢啊，心諗咧，跟住啲人逃走啊，跟住電視節目播映就直播啊中斷啊咁樣。另外一個鐘據講咧就撞咗去附近一個柏文大廈，咁啊爆炸咁樣，因為裡面有炸彈嘅。係。咁啊星期日嘅時候咧就有6個人咧被捕，咁啊聽講咧佢哋內政部咧就話。佢內政部就話咧，其中一個咧就因為襲擊軍營咧，就一年前咧就被通緝緊，另外一個咧2014年參加過反政府示威咁樣，跟住 blame 咧佛羅里達州嘅嗰啲嘅委內瑞拉嘅前僑民啦，嗰啲嘅僑民啦，同埋呢個 哥倫比亞總統咁樣樣，就叫 Santos 咁樣樣，就話佢有份。咁啊 ，Santos 嘅回應好得意啊，佢話：我而家忙於我個女嘅受洗典禮咯，邊度有得閒推翻政府啊？咁樣樣，啊，即係咁樣樣咯。 但係佢又冇即係強烈反對喎。 咁啊，唔知佢啦，大佬。即係佢總之佢話佢唔得閒推翻人哋政府。 其實呢單嘢即係係咪即係呢啲一個鬧劇嚟，話真嘢嚟嘅咧？會唔會係即係？即係委內瑞拉自己即係自編自導自演嘅咧， 唔排除呢個可能性，因為其實咧，我哋大家都知道咧，其實委內瑞拉咧近排咧，即係其實近呢幾年咧，因為呢個石油價格下跌啦，經濟崩潰啦，跟住咧就通脹超大啦，咁啊，所以咧就民不聊生啦，咁所以就有好多反對黨走出嚟就反對呢個馬杜羅啦，咁然之後咧，馬杜羅咧又鐵腕鎮壓啲反對派啦，咁啊根據嗰啲流亡國外嘅反對派講咧，就大約200人啦，委內瑞拉被捕咧就被囚禁緊，呢啲都係反對派嚟嘅，其他全部咧好大部分咧都已經即其實大部分都已經是流亡海外的了，其實 okay， 所以即其實可能未必即話係即自編自導自演，但係即亦都有人。 但係呢個可能性唔係細咯。 你唔係細 OK 係 啦。啊，你好似 check 過嗰兩個鐘嘅型號喎，好似話。 喂，呢個係深圳嘅產品嚟㗎 ，DJI 大家都知道，全世界即啊一個即喺 recreational 嘅無人駕駛飛機裏邊咧，就係全世界最即 number one 嘅。 OK， 咁佢咧呢個型號。叫 M500，大約5000多元到嘅，咁佢咧就可以 算唔算貴咧？5000多元， 5000多元係一個比較上 professional 啲嘅啦嚇。咁但係因為你大家玩過 GoPro 咧，你知道好多架撐啊，又點樣掹法啊，又點樣防水之類處理，基本上咧就 DJI 咧就有曬嗰啲配套嘅啦。通常佢啲高級嗰啲咧，就即係成個 system 成個系統咧，有啲咩 accessory 嗰啲先至揾錢㗎，係咪？係 啊，冇錯。 咁然之後佢咧就係即係當然有 GPS 啊，然之後遙控啊，就手機遙控嗰啲咁嘅嘢，咁咧就我唔知呢個可唔可以 program 其實都好簡單嘅啫嚇，加好多時咧就即係如果你玩開嗰啲即係寫開嗰啲 low level 嘅，玩開 Linux 嘅咧寫就唔係好困難嘅啫，咁即係基本上咧就即係呢個呢，其實好多人中意玩就因為佢個操作性好，亦都可以 programmable。 Okay， 咁亦都好多好多好多功能嘅 application， 可以飛到30分鐘喎，你好似 呢個唔止嘅，睇佢即係佢其實 個載重量。 如果佢睇個載重量咧，如果你飛一即係據講咧，就呢單嘢個鐘咧個佢嘅 carry 嘅一個 kilometer 一個 kilogram 嘅 炸藥，我心飛 啦，炸藥啦咁樣，咁咧就佢其實咧 charge fully charge 就如果冇乜嘢咧，就可以行40分鐘嘅。咁啊，即係然之後咧就3.5公里咧就絕對冇問題嘅。 OK， 咁如果你係個重量咧去到即係話七個 kilometer， 其實呢個好犀利嘅，可以裝到7個 kilometer 係一個 commercial 嘅 unit 嚟嘅。咁佢可以咧行到10分鐘。咁喺呢個情況，1個 kilometer 係行30分鐘。咁通常30分鐘可以去到好多遠程嘅。 OK， 咁呢當然咧委內瑞拉即係可能佢冇過呢啲咁嘅事件啦。其實日本東京咧就試過噶啦。幾年前咧就有架鐘，有個人係環保分子。咁反核分子，你知即係東京反核好犀利噶嘛？咁啊呢個人咧就用一個鐘，然之後咧就走去咧就。我唔記得咗係咪有即係炸呢個東京裏邊嗰啲嘢，咁結果咧佢哋咧就事後咧就東京警察局咧就訓練咗一批鐘，專門要幾多鐘咧就係用呢嗰啲個鐘 鼓 咧攻擊係打低佢。 哦 ，okay。 咁 anyway 即係委內瑞拉應該冇呢樣嘢啦嚇。 係啦，好啊，咁啊呢一節嘅今日嘅離地新聞咧，時間都差唔多啦。如果大家對我哋呢個禮拜嘅討論有進一步意見咧，可以去 Facebook 搜尋 Lady News L A Y D A Y N E W S 一個字就揾到我哋嘅 page 噶啦。我哋呢個節目每逢星期四香港時間晚上8至9，或者多倫多時間早上8至9，喺城寨網上直播，詳情可以去星寨.hk 查詢。呢期嘅離地新聞咧係2018年8月8日多倫多時間晚上8點，即係香港時間8月9日早上8點錄影嘅。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